拉文斯基春之祭，诠释古典乐名篇的精髓。详询6655000。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三月的第一天值得用这样的掌声和欢呼来庆祝。各位好，这里是每天早晨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来听梦不落。 灯要太整齐，为了生命而飞行，歌颂着大地多自由的声音，闯一闯，撒钢管又怎样？向一方不会停，淋过一场大雨，撞过铜墙铁壁，撑住我对我没有关系。天要快整齐，为了生命而飞行，歌颂着大地多自由的声音，闯一闯，再疯狂又怎样？向远方不会停，让我们 好梦吗？ 有。 今天早晨起来打起精神了。 嗯， 什么好梦？ 昨天晚上梦到的好梦就是天上狂下金粒雨。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早晨起来了，这个好梦就没有了。所以我在想，这应该是一件噩梦吧。 狂下金粒雨，但是没有成功的就是 没有搂到自己的怀中的时候，这个梦美梦就已经醒了，所以这并不算什么好梦哈。 可能也是因为昨天晚上的时候刮了很大的风吧，不知道昨天晚上的时候在傍晚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在路上走哈，确实呼呼的这个风能够感觉到已经吹散了雾霾，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漂亮的这个天空。早晨有很多朋友来截图发到了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哈，来给 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么看看今天的天气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来看天气早知道。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啊！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大风吹散了雾霾，但是给我们带来了大风蓝色预警哈，现在是持续在预警当中的，大家出门还是要注意。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0.2 度，今天我们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冷空气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天晴气爽，能见度好，风力不大，还是有利于大家交通出行的。 嗯，十一大家的这个户外的活动，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白天的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转4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的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60%。 那今天来看一下哈，在三月的第一天签到前十名分别是哪十位朋友呢？我觉得今天这个名单还有点新哈，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次上榜，来点点名了。第一名是苏静，第二名小弟，第三名是梧桐夜雨，第四名是朴实，第五名是程鹏。 好，来看一下，第六名是郑旭，第七名是张小平，第八名是我爱五这位王超，第九名是富贵他爹，第十名是莫陶克。恭喜以上十位朋友。 嗯，那还有很多的朋友来手动签到了哈，大家现在都很习惯手动签到这种方式。其实也是来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冒个泡。大早上呢，今天也是有好玩的资讯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同样也是有好玩的话题希望大家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对， 其实呢是因为这样的一条资讯，之前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今年啊在这个翻拍的剧集当中，新笑傲江湖算是比较引人关注的，因为它全部都是由新人主演的。 嗯， 最近已经正式上线了。 对，第一周呢也是更新了8集，随后呢是每周更新6集。在金庸的武侠小说当中呢，笑傲江湖是被翻拍次数最频繁的几部之一了哈，其中你像令狐冲、任盈盈以及东方不败这些角色的是非常非常的耳熟能详。制片方呢这次也大胆的启用了很多的新人演员来出演啊，应该来说是全部都是新人演员。这次大家也是去关注一下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故事。 那这一次的新人演员加盟呢，已经上线了的新笑傲江湖，让大家又一次着眼到了翻拍剧这个剧集当中。所以今天早上咱约秀想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就是， 哇， 我觉得最好看和最不靠谱的翻拍都可以，就你觉得哪个翻拍的剧集哈，就是这种名著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翻特别棒，或者你觉得说它特别不靠谱，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霍建华演唱的《逍遥》，这也是2013版的《笑傲江湖》的插曲。 岁月催人老，连你都忘掉，一壶浊酒把梦醉倒，生死也寂寥，看一个拥抱，管他迟与早，放爱去逍遥。天那么高，人难及，山围绕，想遍人间多少味，多少味道，爱恨滔滔全都已 2013年版本的在湖南卫视首播的《笑傲江湖》，其实当时呢，除了霍建华之外哈，其他两位女演员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对， 因为当时这部影片刚刚上映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槽点基本上就集中在了女主袁姗姗的身上。 但是大家后来黑着黑着就变成了这个由黑转粉了。 你只要马甲线一出，什么都好说。 对对对，忽然发现哎，这个人很努力啊，就觉得这个人的人设特别特别的这个往前走，或者是很高大上的感觉。另外呢，陈乔恩当时所扮演的这个东方不败，我印象当中是引发了最大的一波关注、啊、 对，还挺有好评的，因为大家都公认说这个角色最难演、 嗯、 像之前挑战的都是一些实力很强，像林青霞也演过东方不败， 对， 所以说像陈乔恩这次出演的时候其实当时压力很大，但是最后呢也是给大家比较亮眼的一个惊喜。 嗯， 今天咱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我觉得最好看和最不靠谱的翻拍，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培培是说出了我的答案，就我最喜欢的也是这个， 嗯， 就是苏有朋、贾静雯和高圆圆主演的《倚天屠龙记》。因为这三位演员我都太喜欢了，所以这版的《倚天屠龙记》也成为了我心目当中的经典。 对，尤其是这个贾静雯和这个高圆圆，后来就变成了宅男女神嘛，对吧？ 哎，是。 对，这个很多很多的朋友都非常喜欢他们俩。另外呢，大爽贼说，我觉得这些武侠剧还是第一部比较好看。哎呀，你今天一句就道破了天机，我们后面怎么办呢？第二部、第三部翻拍呢，都是以第一部为标杆，比较一下，其实还得看演员的演绎。 嗯 啊，其实我倒有不同的看法，在哪儿呢？就是第一部比较好看，在于。第一是人们比较喜欢经典，第二呢就是第二部、第三部，当你已经前面有珠玉在前的时候， 先入为主吧， 对，你就觉得哎，怎么看怎么不舒服啊。 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你看的第一部呢，它其实不是真正的第一部， 哎， 因为以前的时候我觉得说，哦，第一部可能就是我看到的，后来翻了一下，发现说五几年、六几年的时候，其实 TVB 就有翻拍过， 其实也有很多第一部了哈。 对，但当时的那个不管是制作的水平，还是演员阵容以及服装书画，其实都跟后来的没有办法去媲美的。 嗯， 所以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部经典的。现在有全新人来演绎了，除了新版的《笑傲江湖》之外呢，今年其实是开启了这个翻拍剧的热潮的。像1月20号新的《射雕英雄传》的导演蒋家骏，他已经再接再厉开拍了金庸《射雕》三部曲当中最具有偶像气质的，也就是刚刚我跟培培都很喜欢的这个《倚天屠龙记》。 嗯，2月7号呢，这个新《射雕英雄传》的监制郭靖宇监制的新的《绝代双骄》也是举行了开机仪式，哇，好多哈。另外呢，2018年还有像《神雕侠侣》啊，《鹿鼎记》啊，以及《萍踪侠影》《九月莺飞》《陆小凤传奇》等等10部改编于这个金庸以及古龙、梁羽生等人的经典武侠作品，将通过翻拍的形式再度来搬上银幕啊。 嗯，不知道今年这是怎么了，大家扎堆这个武侠剧的翻拍潮了哈， 大 IP 热潮开始了。 当然今天很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哈，我觉得好看和不好看的这个翻拍剧不仅仅局限于武侠， 对，没错， 任何的形式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起来。 嗯， 我们的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Just coasting, never really going anywhere. Caught up in a web, I was getting kinda used to staying there. And out of the blue, I fell for you. Now you're lifting me up.Full of color makes me wonder where you've always been. I was hiding in doubt till you brought me out of my chrysalis. And I'm tangled all the strings from my wings and 有这么轻柔的前奏啊，这首歌曲叫做 Butterflies。 其实刚刚前奏刚响起来的时候，没有误以为是某80年代的就是经典武侠翻拍剧的插曲， 然后我们俩对视了一下，然后在静静的等待他的开口，果然开口贵，开口之后就变成一首英文歌曲的感觉了哈。 来看看大家的答案，今天早安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我觉得最好看和最不好看的翻拍剧，今年啊确实是这个武侠剧翻拍的热潮，但是大家的答案呢可以不仅仅局限于像武侠剧，其实各种各样的都可以啊。 嗯， 来看看 Logan 毛细，哇，好久不见了老朋友，他说比较喜欢李亚鹏那一版的《笑傲江湖》，还记得小的时候看这个电视剧，就把作业全部写完，爸妈才让。看欢歌唱的这个片尾曲也是相当的笑傲江湖、 是那个吧， 我要给你关话筒了，你是唱的我鸡皮疙瘩起一身， 是 确实当时 唱的这么好吗、 是个要么我学王菲的给你配一段，毕竟他们两个是合唱歌曲。 对，当时那一版确实还是很非常经典，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重新组装的元素在央视这版当中都有体现，因为拍出了一种跟 TVB 的这种感觉完全不一样的一种风格哈。 嗯，像还有尹鹏跟我们说陈小春版的《倚天屠龙记》，还有黄日华版的《天龙八部》，以及古天乐版本的《神雕侠侣》，应该自己都是心目当中觉得非常经典非常好看的翻拍剧了。 等等，陈小春版本的应该是《鹿鼎记》吧，我在想。 我觉得也是吧， 对吧， 好像陈小春有演过《倚天屠龙记》吗？待会儿我们去查一下好了。 好的。 嗯，还有唐唐也跟我们说《西游记》呢还是86老版经典。 对，刚才我们俩在说、其实不光是武侠剧，其他的这种大 IP 有重新翻拍的这种历史吗？不光是《西游记》，连《还珠格格》都拍了好几部，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四大名著当中哈，可能比较经典的这种还是最早版本的，像《西游记》啊，还有《红楼梦》啊。但是也有翻拍版本的非常超越，比如说燕子也说了，小戏骨的《红楼梦》就特别好看，就说你对不对？ 哦， 小戏骨版本湖南卫视 有道理，有道理， 是不是很好看？ 是。 特别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当中，刘姥姥演得特别好，那么小的小孩演刘姥姥、还模仿得很惟妙惟肖哈。 一看平常就经常观察自己姥姥，要不然的话演不出这种好好玩的事情来哈。来看太子啊，太子说早安啊，要是翻拍的话，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苏有朋版本的倚天屠龙记，哎，找到你的知音了哈、感觉比咆哮帝马景涛和邓超的版本要好。 嗯，但是有 Mercy 提出不同的答案，他就马景涛感觉非常不错，新版的演员感觉太年轻了，演不出来那种气质。 嗯， 果然是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部经典之作。 但是我发现其实这个十年前的那一批武侠剧当年刚出来的时候恶评如潮，因为大家其实当时还在 TVB 这种感觉当中、但这几年会发现有这个翻身的这种一种舆论的趋向哈，每个人的都是这种经典的，在自己的儿时的这种记忆当中，现在看到十年前的东西觉得哎也好像是我儿时的经典了，对吧、 那除了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这些武侠经典之外呢，今天翻拍的这些经典剧目啊在今年还有不少，比如说泡沫之夏，之前大家比较熟悉的呢就是当时的时候何润东担任制作人，是邀请了大 S 跟黄晓明一起来主演的。 嗯， 那今年呢是换了非常青春的演员秦俊杰和张雪迎来担当主演。 对，另外呢《新白娘子传奇》虽然没有公布主演阵容，但是今年一月份已经备案，这部片也敢翻拍吗？ 《新白娘子传奇》啊， 那这个渡情之类的东西该怎么唱呢？ 你今天想唱的欲望真的很强烈。 你知道原来的这种老电视剧主要是他们的这种单曲太流传的在自己的脑海当中了、 是，其实影视剧原声就有这样的特点，就是它一出来你立马就可以反映出来这是哪一部剧。接下来呢来唤起一下偶像剧迷们的经典原声吧，这是来自何润东的《泡沫之夏》的插曲，我记得我爱过。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后视镜里的我沉默话不多，目送你下车上楼，紧握的泪丝飘落，你的脸一闪而过， 到一丝线索，在这个时刻我认真没有问出口。我记得我爱过哭着要不回那些快乐，把情绪失控着，把我泪流成河，把你所有鲜血喝得很难过，你眼神在闪躲，在这个时刻还有什么你没说。你低头擦指甲油，数着樱花有几朵，画面感很温柔，我却心酸着你几次沉默冰冷对我。我记得我爱过哭着要不回那些快乐，把情绪失控着，把我泪流成河，把你所有些 有的时候呢，我坐在车上，就是在单纯享受音乐的时候，这时候如果在打车的时候，其实是坦白讲哈，不太希望司机跟我聊天， 嗯， 因为就是希望有段时间自己独处，倒不是说不愿意跟人家交流啊。 或者听歌听得正嗨，然后他出来打断的时候正在高潮的时候哈。 啊，是，就是两个人交流的时候总觉得说哎有那么一点点怪怪的，而且我还戴着耳机 尬聊。 嗯，但是你在日本的话呢，这种情况可能就会避免，因为他们现在推出了一种全新的出租车，叫做黑子出租车。 嗯， 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对，这是三和交通集团呢针对不愿意跟司机聊天的乘客来推出的新型的服务。黑子呢又叫黑衣，是日本传统歌舞剧当中指的那些身穿黑衣、头戴黑面罩、辅助演员表演的人。而在歌舞伎的舞台当中，黑衣位置不存在，什么都没有。我不存在，我不存在，不要跟我说话哈。 其实大家如果一开始看到的话，这个黑子出租车跟普通的出租车没有太大的不同，其实只是司机穿着黑衣，而且他脸部会用黑布遮挡。 嗯， 开车的时候就把黑布取下来，搭在乘客的时候。然后呢，全程司机是不会开口的。如果你要跟他交流什么呢，他有纸跟笔来跟你去写。 对， 而且呢，因为借助翻译软件，他可以使用100种以上的语言来跟你交流。 嗯， 另外车上还有类似于像瓶装饮用水啊、折叠伞啊、口罩之类的物品来方便乘客。 我跟你说，这个特别像未来战士或者是未来某部科幻影片当中那种感觉。就是 你打到一个这样的车，不会心里很害怕吗？ 啊，首先，黑子出租车是不是很像太阳黑子？另外的话，就是感觉有全宇宙各种各样的生物过来也可以搭载，反正我有翻译器，怕什么，对吧？ 真的是把服务做到极致啊。来听大音，白天不懂夜的黑。 我们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只在离开

I'm now into my world. Your body so pressing, heart so pure, no man can resist, that's for sure. You got my heart racing and it's pumping, pumping like the child is jumping, jumping. Lay you down on a bed full of roses, anything you want, baby girl, you know this. Diamonds and ring, I gave you that before. Knew you were the one when you walked through the door. No one might pretend, I just can't resist. Can't believe, started with one kiss. You think I'm good now, but in time I'll be better. Staying by your side in any type of weather. My charm for it, and you know it's a hit. It's your elbow, go on and rip on this. 最强的证明来自身体， 越来越近， 不够两厘米。最美的爱情正在开始， 火焰万劫一次。 最强的反应也最原始， 越来越近， 不够两厘米。最后的怀疑正在消失， 火焰万劫一次。 来自萧亚轩的原始，开启7:35的早安音乐秀。各位好，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昨天在节目里哈，其实跟大家辟谣了，因为最近呢在3月1号这一天会正式实施新政，所以呢北京市交通执法局这两天就有一点麻烦了，就是门庭若市本来是一个特别好的政策，给大家提供便利的，但是因为政策的误读，连续几天就前来处理交通违法的市民甚至排到了执法站大门之外， 确实有点让人啼笑皆非的感觉哈。维护秩序的交警的支队表示呢，3月1号之前和之后处理非本人名下的非现场交通违法的政策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多了一条途径而已，现在来排队真的是没有必要哈。 嗯，所以大家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了解确切的信息，不要去盲目的去跟风。好了，再来看看今天早安预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我觉得最好看和最不靠谱的翻拍分别是什么。好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答案，桑尼打来了好长一段，他说我心中最喜欢的翻拍是吴启华黎姿版本的《倚天屠龙记》，可能是先入为主啊。这个版本我也看过，因为黎姿真的是通过这个版本才发现真的好漂亮啊， 大火特火的。 对，特别是他每次笑起来的时候，那个酒窝好像就已经成了赵敏本人一样，提到赵敏我就想到黎姿、还有佘诗曼。 对、 那所以呢后面的版本就再也没有看过了。个人觉得说黎姿的颜值是最接近小说当中赵敏的一个，而且这个版本当中啊，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杨逍的扮演者演的也非常好，非常喜欢。 对， 那觉得最无语的翻拍剧应该就是内地版的《流星花园》了吧？人家那个叫 一起 去 看《流星雨》， 一起去看《流 星 雨》， 一起再看《流星雨》， 还看《流星雨》，就觉得演技尴尬，服装发型都觉得很无语。尤其是言承旭版本珠玉在前，所以就感觉无法超越了。 对，你说起来呢，我就忽然翻出了很多这种老的这种金庸武侠片的一种记忆和印象，比如说91版的当时的《雪山飞狐》《雪中情》那首主题曲，对吧？再早一点呢，可能有古龙的这种武侠片，这个花无缺和小鱼儿， 对， 当时是这个梁朝伟版本的哈， 还有绝代双骄哈，后来也有比较经典的版本，以及我不是好人呢，人家改名叫小春节了，你看我还记得、对不对？他说张卫健版本的《鹿鼎记》或者叫《小宝传奇》，里面有凉风有幸、秋月无边， 这个你知道吗？ 熟悉， 凉风有幸、秋月无边，可我思娇的情绪好比度日如年，对吧？ 你今天除了想唱还想说， 关键 郭鹏今天很想红， 太打开了。对，你知道这个张卫健版本的那个，我当时是租 VCD 看的，就是暑假在家里哈，然后 你又暴露年龄了， 对，真的是。VCD 这个词好久没有听是吧？ 什么东西？我们90后没见过。 对对，然后呢？当时我跟你说，就是大概一个暑假在家里连续用8天的时间就看完了40集，真的。 8天40集，那也是真的很厉害哈。 对。 还有像《倚天屠龙记》，还有李连杰版本的，但他可惜说赵敏回眸一笑之后就再无续集了。 啊，李连杰那个版本应该是一个电影了哈。 嗯，还有米小丽也跟我们提到了说《流星花园》啊，不管拍多少部，最爱的还是言承旭的那个版本。我的青春，我们共同的青春。但现在呢，《流星花园》之前也跟大家说过有翻拍新版了， 是 新的 F4 也已经贴出海报了，真的全部都是小鲜肉啊！ 而且《流星花园》这个版本呢，是这个也有韩国版，有日本版，很多东亚地区的国家都翻拍过哈。 嗯，还有像邱意浓也跟我们提到了《倩女幽魂》啊，特别喜欢刘亦菲那个版本的，但是不太喜欢陈晓跟陈妍希那个版本的《射雕英雄传》，还是喜欢刘亦菲版本的。我觉得陈妍希那个版本可能最多被吐槽的就是那个小笼包的发型吧。 对。 对，小笼包的发型，但是小笼包的发型当年还火了一阵儿吧，就是各大这个网站或者综艺，对，基本都是表情包的这种代言词啊。 到后来呢，刘亦菲已经自己，哦，不是刘亦菲了，是陈妍希，已经自己开始出来发自己的表情包来调侃了。嗯，还有王志远跟我们说喜欢黄晓明和刘亦菲版本的《神雕侠侣》，觉得小龙女太仙儿了。 这个我有不同意见，这个、我一定会更喜欢97版的古天乐。 对，还有李若彤版本的。 版本的哈， 真的，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像浙江卫视《王牌对王牌》再把李若彤请来的时候，你会感叹说，仙女姐姐真的是什么时候都不老啊！ 啊，我还以为你想说容颜易逝呢。 嗯，她真的是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哈， 就跟朱茵一样，就一直都很漂亮， 气质很仙。 嗯，是。那还有一些剧集呢，其实它不算是翻拍了，首拍，但是你也会觉得说好像是有点跟你心目当中的经典差比较大一些。 哎， 因为像共同的记忆的话嘛，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哈，可能除了像《流星花园》之外呢，还有郭敬明的小说，当时都是偷偷在课桌下或者偷偷躲在被窝里看完的，比如像《幻城》。但是后来呢，《 花落知多少》。 哎，对，就是这些《幻城》被重新拍成电视剧了之后，也是让很多人很幻灭。 嗯， 不过好像没关系，这个经典的影视。是原声好听就可以了， 换成变幻灭哈， 来自周杰伦和张惠妹的《不该》，也是电视剧《幻城》的主题曲。 假装我们还在一块，真的演不出来，还是不习惯你不在，这身份转变太快。 雪里的尘埃，他们说理想。

The Lobby 来自 Skila 还有 Plum My Face 带来的一首歌曲。最近呢，如果您是经常骑共享单车来上班的话，会悄悄的发现哈，最近呢已经没有那个什么一元购买月卡啊，或者说给你一个大礼包可以免费骑多长时间了。其实这是两家共享单车巨头 Mobile 和 OFO 他们之间的价格战悄然的就终止了。 这个不叫悄悄的发现，是非常痛心的发现。 因为我不骑，所以我就 因为我那天偶尔骑了，你知道骑了大概二十多米吧，然后发现脚蹬子不好蹬，然后一元就被扣掉了，你知道吗？ 哦，现在已经这么贵了，我已经记得一元有一段时间是完全可以骑一个月的。 骑一个月的，是的。然后很多的消费者也注意到了，这个小黄车的 OFO 已经关闭了一元月卡的购买通道，而摩拜单车呢，在北京的骑行月卡的折扣也已经停止了，两个呢都已经恢复了包月20元、包年240元的价格。对比之前你刚才说到的哈，每个月仅一元或者到3元的这种白菜价，形成了一种很明显的一种差距哈。 对，但是虽然说共享单车价格贵了，但是这用户吐槽啊，体验却没有跟上。因为确实像共享单车从一个新兴事物出现了之后到现在，它其实更新换代有的时候不见得做得那么的完善。 对， 再加上冬天，因为经过了一个寒冬，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也有一些车辆的破损，就像你刚说的，脚蹬子蹬起来有点觉得不太舒服啊， 是啊 等等的。那专家们就说呢，共享单车在形成一定的用户群体之后抬高价格，其实这并不意外。但是需要警惕的是，当一两家企业就成为了行业的龙头了之后，一旦他们利用自己的这种市场地位来擅自涨价，其实必然就会损害到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两家巨头呢，不妨去好好去修修车子啊，因为的确如你所说，当我开这个车之前有点薛定谔的猫的感觉，就是我开车之前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好的脚蹬子还是坏的脚蹬子， 撞上哪辆是哪辆。 对，就是这种感觉。关键撞上坏的，你还得付一元钱，这就心里有点不甘了，是吧？哈。 其实出门的时候，有时候碰到这种小事儿，其实挺毁心情的。但如果说你骑到一个比较好的共享单车，一路走过去的话，也会有小幸福的感觉冒出来。 是啊， 来听来自何洁的新歌《小幸福》。 有了两个宝宝以后又开启了自己人生事业的新高潮的何洁带来的小幸福，听到满满的幸福的感觉哈。 哎， 今天咱们说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我觉得最好看和最不靠谱的翻拍剧，很多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了，也期待大家更多的答案。当然呢，刚刚有很多人提到了《红楼梦》哈，经典当中的经典无法被复制和翻拍。 对， 那最近呢，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推出了四大名著的珍藏版。 嗯，其中《红楼梦》一函两册，作者的署名呢是有很大的变化啊。之前我们知道呢，之前前80回的作者是曹雪芹，后40回呢之前说是高鹗，而这一次的署名呢改成了曹雪芹著，无名氏序啊。这一次呢是大家统一的有一个认识，就是程伟元以及高鹗是整理了后40回哈。 嗯，因为前80回的作者是曹雪芹，后40回呢是无名氏序，但是程伟元和高鹗来整理的。这样的署名呢，其实也反映了红学研究的一个最新成果。当然了，整理者也非常的了不起， 功德无量，功德无量。 对，他们也为了《红楼梦》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留下了这样的经典著作，让世人可以很好的流传下来。 哎， 嗯，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今天跟我们的互动话题哈。无声李赞跟我们说，他记忆当中觉得最经典的当然是李幼斌版本的《亮剑》了。 嗯， 铁血男儿赤胆忠心，当然最失败的也就是《亮剑》的翻拍版，这个真的是爱之深，怎么讲，就觉得没有东西可以超越他了就。 没错，这个确实有很多经典剧目呢，你如果是拉出来拍的话，你一定要先想好会不会拍出原版，最起码要一样的风骨跟风貌来。如果没有这个的话，翻拍出来的感觉就是立不起来，很多人就会对你特别特别的失望哈。 嗯，我们也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等待大家更多的答案。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好的是，是不是越成熟就越难爱上一个人啊？ 那倒不是，是越成熟就越能分辨那是不是爱。 好的是，如何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呢？ 先把你自己变得美好。 全球首播。 书里走来写到西出望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 大家好，我是莫文蔚，我要给大家送一份新年礼物，让大家跟你们爱的人一起过元宵节。这次我正式找来李荣浩合作，还有他的好兄弟，也是我的金曲制作人荒井十一，我们三个人一起做了一首甜丝丝的情歌，希望陪伴大家和你爱的人共度浪漫时光，慢慢喜欢你。 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雨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 如何做一个暖男，每天为他煲汤，纪念日给他送花，不如让温暖提前开启。 Discovery 探索频道官方合作伙伴实力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配备全新一代安吉星远程启动功能， APP 一键快速开启，为你爱的人提前热车，让温暖如影随形。屏幕上搜索不到的科技温度，探界者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

彭坦的少年故事，我们的人肉听歌拾取机哈，吃肉的神仙已经听出来这首歌了，有人喜欢来开启我们8:06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我们也是在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来欢乐大家的上班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啊，我自己最喜欢的觉得最好看的翻拍，或者说觉得最不靠谱的翻拍，大家依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 对 QQ 华说呢，前段时间看了平凡的世界，和原书的出入比较大，但是几个主演的表演还是可圈可点的。说的应该是这个算是翻拍成电视剧之后跟原著的差异了，跟我们今天说的还有点不一样啊。 对，因为像平凡的世界这种作品确实太难以被翻拍了，线索非常多，人物也非常多。 对， 其实你翻拍成影视作品的时候要考虑到影视作品传播的这种特点， 这个其实 所以只能抓主线。 对，这个其实可以看成是这种文学这种作品和电影或者是电视剧这种拍摄的艺术形式之间本身的一种区别，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在这种叙事当中展现出这种宏大的格局是不容易的哈。 所以一个影视作品的一本书来进行翻拍的时候有难度，但你想过没有，就是把一首歌曲如果要翻拍成电影的话，那难度相当于就更大了。 那这相当于要扩容好几倍的感觉哈。 但是因为这首歌曲确实承载了太多人的回忆了，所以我觉得填进去的故事只要是跟歌曲氛围相贴合的，我觉得听众都是可以接受的。 来看一看是哪首歌曲呢，来自于刘若英的导演的处女作《后来的我们》，宣布定档4月28号，那其实就是跟他原来那首歌曲《后来》是相关的哈。 对， 影片呢是讲述了井柏然、周冬雨两位主人公在几次春运过年回家期间发生的邂逅的爱情故事，类似于刘若英的名曲《后来》当中的一些感觉。 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曲在歌手的舞台上也是重新的被翻唱了一次，有很沧桑的版本。那么今天听到还是原版的，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17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Swift Speak Now， 其实我觉得哎，这个声音真的可以记录一个人的一段时间的一种感觉。 嗯， 你像刚刚他在唱这个 Speak Now 当中的一些发音或者说唱腔的时候，让我想到了一个歌手， 嗯， 王心凌。 就我刚刚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就是 Taylor Swift 当时的这种唱腔非常年轻，而且还很明显的有一点点从乡村音乐拖过来的一种感觉。现在在听这张黑化的专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了哈， 就是小清新的感觉啊。 嗯， 当然刚刚大家分享了刘若英要导演自己的处女作叫的后来的我们，我在想 Taylor 什么时候出一张把自己的专辑什么或者把 Reputation 改一下， 对， 出一个电影的话，不用讲别的，就讲讲自己这些年的感情史，应该一定会大卖吧。 我又要说到那个梗了，如果是 Adele 创作电影的话也很好，就17、19、21、25、嗯，是吧，这样一直往后走就很好了。 嗯，当然除了刘若英之外呢，有另外的一位歌手决定转型来自编自导当导演，而且这个奇幻爱情片的名字呢就是自己的经典作品，这就是吴克群为你写诗。 嗯，这部片呢最近呢是宣布杀青，影片呢是由他和李峰博来联合执导的，将于年内全国上映。本身呢为你写诗是一首他的原创的歌曲，歌曲当中呢对于爱情的执着和付出的精神也就成为了这部电影的贯穿始终的故事的一个内核哈。 嗯，而且这一次为你写诗呢，吴克群是挑战自编自导自演，所以整个故事也是自己写的。 嗯， 然后呢自己去主演，其实感觉很蛮不一样的，给自己留下了这样一段作品吧。为你写诗其实只要一唱起来就会想到吴克群，我们来听为你写诗。 爱情是一种怪事，我开始全身不受控制。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棋子，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爱情是一种怪事，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

出的频率中感受幸福，这一天的能量，这一天的希望。哦，早安音乐秀。 这是来自黄小虎的不爱最大，然后那样的就是特别厉害的一段的架子鼓搜完了之后，你就特别想接一句谢谢各位， 好嗨呀，好嗨呀， 精彩表演， 感谢感谢，确实很嗨哈，刚才这段。 8:38，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已经大家预热了很久了，3月4日马上要举办的第90届奥斯卡的颁奖典礼，那么大热的影片《三块广告牌》呢，最近也是开始在 中国上映了。 是，你知道这个这一届奥斯卡呢被普遍认为是好多届小年之后的第一个大年，所以呢这个3月4号呢那一天应该是周日哈，周一的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当中会跟大家来全面的揭晓一下这一届奥斯卡最终的颁奖的盛况。电影三块广告牌呢是被认为是这一次奥斯卡大奖的最有力的争夺者，共获得了7项提名，而且这部影片明天开始就在中国上映了哈。 嗯，三块广告牌呢其实之前给大家介绍过，是一个暴力和黑色幽默齐飞的故事。影片大概的讲述啊，梗概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海斯为了替死去的女儿伸张正义，花钱在一条偏僻的公路上竖起了3块广告牌，用广告牌来指责当地的警察局长威洛比办案不力，并与当地警方对垒的故事。 嗯，中间也是经历了很多的黑色幽默的一些内容和环节，但在最后呢，片中的主要人物呢，在性格和行动上是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让人们也看到了人性深处的温暖和善意哈。 我觉得这个影片啊，之前大家有很多的评论，就是已经先期看过片的这些人，说他觉得最棒的一个地方，虽然说讲述的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算稍微让人听起来觉得不那么舒服吧，但是你在当中呢又可以感受到黑色幽默的部分。 对，而且我觉得这部影片最大的一个亮点在于真的节奏接得非常紧，这是一部好片的一个标志，全程没有任何的尿点哈。 明天就开始上映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喜剧之王。 我可不是特别爱闹，这叫做心灵感召，不信你问李清照。我天生不爱炫耀，却太多艺术细胞。我弹得琴拍得拖也许很少，中的枪爱得到手的煎熬，华丽的无法低调。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笑得断肠，我哭得夸张，断肠，我哭得夸张，像一套港产片。 行前方是鼓楼大街段。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就是来自丹麦女歌手 Mo， 我多次在节目当中推荐过她哈，很多朋友已经知道了。我除了是周杰伦的脑残粉，就是她的脑残粉。 对，你绝对是她的这个歌迷之一，就像你之前说我是这个 Bruno Mars 的脑残粉哈，差不多。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这些最旺盛的歌手，但是我觉得我们推荐他们一定是有原因的，对吧？ 除了这些经典的好歌呢，还有好看的电影推荐给大家。除了刚刚提到的三块广告牌，还有最近跟他打起擂台来的叫做《金钱世界》，这是年过八旬的大导演雷德利·斯科特在创作之旺盛的这个年纪哈，又推出了一个新作。你想，年过八十了，还能做出这样的作品来？ 你知道，当导演其实是很累的一件事情，但是年过八旬，这个整个的记忆力啊，包括整个自己对于这个影片的构思和思路还是这么旺盛，确实挺让人觉得钦佩的哈。当然和这个三块广告牌呢是打起擂台的这部戏呢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讲述的是前世界首富石油大亨保罗盖蒂之孙遭绑架的故事。电影也是揭示了不要被金钱绑架人生这样的一个主题和信念哈。 可以来关注一下叫做金钱世界还有三块广告牌，可能在上映之后哈会再度掀起影坛的一波高潮。但是现在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实时的数据，就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刚刚出来的这个新的数据，中国内地电影市场二月份的实时票房迈过了100亿大关。 来鼓掌特效。 这不仅仅是崭新的国内记录了，也是世界记录了。 对， 来看一下啊，2月28号的15:40，当日的票房达到了1.11亿元，再加上此前27天累积的98.89亿元，中国影史的单月票房是正式登上了前所未有的开阔的平台100亿元的这个大关哈。 嗯，在这当中呢，今年春节档的几部佳片哈，真的是贡献了非常大的力量。 嗯， 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就是在这一次春节档当中收获票房最多的《唐人街探案二》的推广曲《摇滚唐人街》。 A world full of truth, but opportunity isn't as easy as it seems. You gotta rise up to the extreme and walk like a busy bee. Channel all your energy to fulfill your fantasies. City lights, water side, crawling over tonight. Shit like bright fireflies and dragons with a bite. This is Chinatown, nothing here is black or white. Fireworks ignite, this is a city that excites. Welcome to my world, Chinatown. 世界沉默的方向，火力全开，呐喊着梦想，向前闯。 Walking long nights, but I'm acting brave. I am in charge of the road I pay. It's time for me to complete this race. Finish out the day strong in first place.Here I go again, Chinatown, doing my daily grind, daily clap, for my palms clear, I don't mind, I just hope, it's a silent, if I try, I won't find a place like this, all the time, everywhere, all in count. Welcome to my world, Chinatown, 个个是高手又怎样，要世界转我的方向。Torn apart. If you need to depart for a fresh start, if you need to move to a new city, if you need to find a new community, ask. Chinatown. Welcome to my world, Chinatown. 个个是高手又怎样？要世界转我的方向。 给偶像剧唱 OST 的汪苏泷这次突然开始转行唱摇滚了，之后会觉得说还是嗓音可能稍稍有点年轻啊，嘶喊的时候替他捏一把汗的感觉。 但是这首歌曲呢是确实出现在了《唐人街探案二》当中的这个电影当中，而我们之前听到的扭腰扭腰只是在片尾当做一个合家欢的一个大舞蹈的 party 的时候才出现啊。 嗯，挺够劲儿的，两首歌也是给电影增色不少。好，来跟大家再预告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吧。今天白天天空的云量有逐渐增多的趋势，但是扩散条件依然非常的有利。昨天的一阵狂风呢是把我们吹走了雾霾。 对， 今天的最高气温预计在8度左右，不过空气比较干燥，建议大家要多多的补水润燥。 嗯，空气质量方面呢，根据预测，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受冷空气的过程影响，包括北京、天津在内的京津冀的中部城市中部城市群，这个空气质量还是有望得到改善的。 今天是3月的第一天，也希望大家在3月都可以收获好的心情，还有自己的理想都可以达到，还要制定一个月的工作计划了。 嗯， 但是呢，明天就是元宵佳 佳节，也要告诉大家，在中山音乐堂呢也有一场音乐会来陪伴大家共度良宵。 这场音乐会呢叫做忆故人纪念成功亮先生专场音乐会，与听众在悠扬的古琴当中来共度良宵。成功亮先生呢是古琴大家，在传统的琴曲的挖掘整理以及经典作品的改编移植这方面有着非常卓越的成就哈。 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让王菲用但愿人长久带我们进入到元宵佳节的气氛当中吧。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上宫去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 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严寒渐去，万物充满了生机，春天来了，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我们继续启航前行。